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我是 Julia。 And I'm Scott. Hello, 亲爱的朋友.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Are you ready to study? Of course you are. Let's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 The Dawsons, 也就是 Dawson 一家，了解了他们的住房和生活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去认识一户人家好不好？他们是谁呢？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是先一起来学习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Baby, baby, want, want, holiday, holiday, beautiful, beautiful, buy, buy.See, see, hotel, hotel, talk, talk, cry, cry, rain, rain, east, east.West, West. 在今天的学习中啊，我们要谈到度假。那么在我们计划度假的时候呢，我们要说啊，我想去度假。这个想要做什么什么呀？我们要说 want, W-A-N-T, want, want, 要做什么什么的事情。嗯，想到度假，我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啊。那么上哪儿去度假呢？这个度假，咱们先来学一学，应该是 holiday, H-O-L-I-D-A-Y, holiday, holiday。您想不想要个 holiday 呢？我想每个人呐都是需要度假的。那么咱们去哪儿度假呢？肯定是要找一个漂亮的地方，美丽的地方。那么这个漂亮和美丽应该是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嗯，咱们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美丽的小城镇，最好是在海边上。那么在海边，在什么什么旁边，我们可以用 by 这个字， by, by, by。 那么如果说在海边呢，大家说海我还不会说呢，海是 sea, S-E-A, sea, sea。 好了，到了海边，我们肯定先要找一个旅馆住下来。旅馆、饭店 ，hotel, H-O-T-E-L, hotel, hotel。好，住下来呢，我们把东西放好了，我们就可以左看看，右看看。如果家里带着小孩啊，住饭店可能不太方便。为什么呢？小孩可能会哭啊，啊，影响周围人的休息。那么我们说婴儿，非常小的小小孩，那么叫 baby。B-A-B-Y, baby. 比如说啊，他们家有一个 baby girl, 就是他们家有一个小女孩，那么就是刚刚出生的小女孩。如果说啊，这个老张他们家 刚刚有一个 baby boy， 也就是他们家呢啊刚刚生了一个男孩，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baby 这个字， baby， baby girl， baby boy。嗯，是 baby 肯定就要这个老是哭啊，那么哭怎么说呢？ cry，c-r-y， cry， cry。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房间的这个隔音效果不太好，我们就能听到边上的小孩哭，甚至有时候啊，连边上的人说话我们都能听见。这个说话可以说 talk，t-a-l-k，talk，talk。那么这个如果度假时候又赶上下雨，那可是太倒霉了。那么下雨怎么说呢 ？rain，r-a-i-n。Rain， 好，最后再来学习两个跟方向有关的词，因为我们出去玩千万不要迷失了方向。好，先来看看东怎么说。东是 East，E-A-S-T，East，East。那西呢 ？West，W-E-S-T，West，West，East。West， 嗯，很快的来练一下。我说东，您就指一下东；我说西，您就指一下西。想想自己家的方位。OK，West，East，、okay, 怎么样？您都指对了吗？好了，学习完了这些生词呢，咱们就来去认识 The Clarks， 也就是 Clark 一家。 Text Ken Cohen. The Clarks.Mr. and Mrs. Clark live in Newcastle.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two boys and a baby girl. It's summer and they want a holiday. They are now in a beautiful town by the sea. They are in a small hotel. But the people in the hotel don't like children. The children play in the restaurant. They talk in the TV room. The baby cries at night.The children don't like the food. They go swimming, but the water is cold. It rains every day. We want to go home, the children cry. Every summer, many people think,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Clark 一家住在哪儿呢？ Mr. and Mrs. Clark live in Newcastle.Newcastle 也是一个地名，那么请朋友们注意，我们说住在哪哪哪要用 live in， live in。比如说我住在北京， I live in Beijing， 他住在上海， He lives in Shanghai。 那么 Mr. and Mrs. Clark 他们住在哪呢？ They live in Newcastle， 他们住在 Newcastle 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有几个孩子呢？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Two boys and a baby girl. 啊，原来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孩。It's summer and they want a holiday. 现在是夏天的季节，那么他们想干什么呢？ They want a holiday， 也就是他们想要去度假。那么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说法，在这儿我说想要什么什么，我是用 want这个字后面呢加上名词 want something。 比如说啊，我想这个要一点点钱， I want some money。 我想要一本书， I want a book。 They want a holiday， 他们想要去度假。好了，那么他们既然想去度假，他们就做好了准备，也就出发了。咱们看看他们去哪儿了。 They are now in a beautiful town by the sea。原来啊，他们现在是在一个 beautiful town， 也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上面。在哪儿呢？ By the sea。 哦，原来还是在海边的一个美丽的小镇上。 They're in a small hotel, but the people in the hotel don't like children. 他们住在一个小的这个旅馆里面。 They are in a small hotel。 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用 be 动词，后面加上一个表示方位的词组。 They are in a small hotel， 他们在一个小饭店里面住。 But the people in the hotel don't like children。 这点是有点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饭店里的其他人不喜欢孩子。 They don't like children。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小孩子呢？ The children play in the restaurant. They talk in the TV room. The baby cries at night. 有三大条理由。第一 ,The children play in the restaurant. 孩子们在这个餐厅里啊啊总是在这儿一会儿在这儿玩一会儿在那玩影响了其他人的这个吃饭啊等等活动。They talk in the TV room. 那么在国外呢有的时候不是每一间房里都有电视而是有一个集中的叫 TV room. 谁想去看电视呢大家就去这个 TV room 去看。那么这个孩子呢当然是小孩他没有很约束自己啦。那么在 TV room 里面呢他们也要 talk, 也就是他们还要谈话聊天。还有一点 ,the baby cries at night.还记得吗这个 Mr. 和 Mrs. Clark 家里他们有一个 baby girl, 那么这个 baby girl 呢在晚上老是哭所以呢也影响了其他的这个客人。The baby cries at night, 请注意 at night, at 是我们这个要用的介词。好再来看看孩子们是不是喜欢在这里度假。The children don't like the food.孩子们啊不喜欢吃这儿的吃的不喜欢吃这儿的食物。They go swimming, but the water is cold. 他们呢去游泳但是呢水又特别凉。They go swimming,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说法。我们用 go,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的 ing 形式也就是在动词后面呢加上 ing。Go swimming 就是去游泳的意思。那我要说去购物呢，就可以说 go shopping。好 ，They go swimming, but the water is cold. 水特别凉。当他们游泳的时候，我想孩子们不太喜欢啦。It rains every day. 太糟糕了，他们这个度假的时候啊，每天都下雨。It rains every day.那么孩子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就说 Oh, we want to go home 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 We want to go home 在这里呢我们又学了 want 的另外一个句型也就是用 want 加上 to do something want to do something 就是想做什么什么事情 We want to go home 我们想回家第一个学的 want 是什么呢用的是 want 加上一个名词 want a holiday 那么第二个句型呢是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想做什么什么事情 The children cry 那么孩子们呢啊，大声地喊我们想回家 We want to go home 在这里呢 cry 可以当大喊大叫的意思当然 cry 还有哭的意思好那么所以这个呢很多人我想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吧都有类似这样的 holiday 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课文中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Every summer many people think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那么在每个夏天呢很多人在度完了假都这样想 many people think 他们想什么呢 east or west 不管是东还是西Home is best, 还是自己的家里最好。那么咱们说成一句比较顺畅的中文呢，就是东跑西跑还是家里最好。其实呢，这是一句成语或者是叫谚语。中文里呢有谚语成语，那么在英文里呢也是一样。那么这句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就是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学到的第一句话，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那么如果朋友们能够比较好的掌握这些谚语呢，在和其他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您时不时说上这么一句，那么也会给他们一个惊喜。同时呢，这也是练习语音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 East or West,Home is best, 它也是这个合辙押韵的 West, best. 怎么样您记住这句话了吗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好接下来请朋友们根据课文来回答一些问题。One, where do the Clarks live? Two,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Three,What time of the year is it? 4. What do they want to do? 5. Where are they now? 6. Are they in a hotel? 7. Is the hotel big or small?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节奏来练习一下这些问答。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ere do the Clarks live? They live in Newcastle. What time of the year is it? It's summer now. What do they want to do? They want to have a holiday.Where are they now? They're in a beautiful town by the sea. Where do the Clarks live? They live in Newcastle. What time of the year is it? It's summer now. What do they want to do? They want to have a holiday. Where are they now? They're in a beautiful town by the sea.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和 Lily 又聊起了 Mr. Smith 一家。 You know, my friend Mr. Smith and his family came to Beijing. Oh, really? How are they? Fine. Where do the Smiths live? They live in Chaoyang Distric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They have 3 children, 2 boys and a baby girl. Cute! Oh, I want to meet them one day. They are not in Beijing now. Oh, where are they now? They're in Beidaihe, a beautiful town by the sea. Are they in a hotel? Yes, they are. Do they go swimming? Yes, they do, but the water's cold. How is the weather? Oh, it rains every day. Ooh.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我们又要做一些什么活动呢？好，一起来听。 Now, you have a go. 今天的活动啊，非常的简单。我只问大家学过的一句谚语应该怎么说。当我们说东跑西跑还是家里最好，那么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好了，现在进入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请朋友们试着来背诵 text B， 并且呢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好的文章呢，可以寄给我们，来信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还是100022。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要跟您说再见了。 Well, listeners, the end of another program. Did you study hard? I'm sure you did. Well, we'll see you next time. It's goodbye from me, Scotty. And it's goodbye from me, Julia. We love you. We do. 朋友们，再见。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继续学习我们的第十六课，我们今天要开始第二部分 Section B。 Hi Alan, ready for the program? Hi Ginger, I'm ready. And hi listener, hope you're ready too. Good, please look at page 153. Let's start at zero with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独立的 Independent. The next one. Marriage. Marriage. Marriage. 婚姻结婚。尽管我们以前已经多次说到过这个词，但是还请大家这次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单词记一下。例如 For example. For example.For example, 是一个词组，举例。I like good food. 我喜欢好的食品。For example, the nice bread, cheese, and good meat. 好的面包、奶酪，还有好的肉食。For example, 比如说，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口语中常用的。下面一个。 Trouble. Trouble. Trouble.困难麻烦烦心的事儿。I am in trouble. 如果谁给我打电话听着我声音不好。What's up? I'm in trouble. 我遇见麻烦事儿了。这个 trouble 是很常用的。好，我们看下一个。 Midnight. Midnight. 这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 made, 中间的。第二呢大家都认识 night.夜晚的夜晚的中间的时间 midnight 午夜十二点午夜十二点就指那个时间其他任何时间都不指 around midnight 大概在午夜时分 around 围绕着这个时间但是 midnight 本身就是零点的意思再下面一个 worry 我们前面学到 be worriedHave been worried, 担心呀什么呀是这个 worry 的过去分词。Worry 在这里什么呢是一个动词。我们一般常说 Don't worry,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不要担心别发愁事情都会好起来的。肯定一切都会顺利的。Don't worry, 就这个 worry。我们再看下面的。 Babysitter. Babysitter.Babysitter 使我想起来在美国的一些经验因为这个 almost every family needs a babysitter at some time of their life That's true 我们说在美国 babysitter 是看孩子的人、这个 babysitter 有 很让我想起在美国各个家庭在一定的时间里只要家里有小孩的都愿意请一个人来看而这个人很可能还是个孩子但是他显然比这个小孩大多了比如说中学生大学生或者是成年人他需要两小时母亲在外边到外边办事需要一个 babysitter 我们看这个词的构成 baby 婴儿 sit 坐 sitter 坐在那儿看孩子的人叫 babysitter这个词还可以延伸到比如说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非常呵护孩子都上高中了甚至上大学了家长还整天电话不断询问不断希望孩子不要离开自己太远这种家长呢我们都叫做 babysitter parents 就是保姆式的家长下面一个 be afraid of afraid 形容词害怕Be afraid of 是一个短语担心害怕 I'm afraid of being late 我很担心迟到 I am afraid of being late So I have to take a subway 我就不得不坐地铁了因为这样可能不会迟到 The next one Reason 理由 reason 作为名词用。The next? Salary. Salary. Salary. 薪水 Salary. 还有一个词叫做 wage. W-A-G-E. 也是薪水。Is there any difference, as you say, Alan, between salary and wage? Well, they're very, very similar in meaning, but wage sometimes could refer to maybe a hourly amount of money. Right. What is your hourly wage? Mm-hmm. Salary would be maybe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you make per month or per year. Right. Thank you. 所以我们说 salary 和 wage 都是工薪领到的薪水，但是呢 salary 呢可能大一些，特别是白领的薪水，而且 wage 可以是小一些的，比如说是蓝领的或者以小时计，比如说你到人家家去做 babysitting， 就是给他看孩子 babysitting 看孩子，那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呢？你得到的就是 wage， hourly wage， 以小时计算的工资，而不是 salary， salary 一般要大一些，但是有时候也通用。下面一个 worried， worried， 我们刚才学到的 worry， worried， 把 y 变成 i 加 ed 变成了形容词， I am worried 是这样用的。 OK，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bill， bill， 账单。吃饭结束的时候你说买单，这个单呢就是 bill， 英语里边就是 can I pay the bill， pay the bill，付钱，可以买单了吗？ Independent. Marriage. For example, trouble. Midnight. Worry. Babysitter. Be afraid of. Reason. Salary. Worried. Bill. Thank you, Alan.我们看看 text B.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is is a text about a woman called Ruth. It's strange that it's only Ruth.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课文的题目很奇怪，就是 Ruth. 这是一个女性的名字，没有姓，光有名字。显然这个节选呢，就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一个课文。就是比较随意一些。我们先看看第一段。 20 or 30 years ago, most women only wanted to be housewives and mothers. Today, many women want to have a career and a family too. Many women don't want to get married at an early age. They believe that they need to work and be independent before marriage. Many women plan to keep their career after marriage. Thank you, Alan. 我们从第一段的阅读里边我们就了解到了这篇课文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女性的独立的问题。Do you agree if I say this text is about women's independence? Yes, about women's independence and having the kind of careers that men have. Oh, okay. Have the kind of career as men have. 女性希望有男性一样的事业。Career 在这里做事业家。我们看二三十年前呢，多数的女性都想成为什么 housewives。